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不冷不热的风吹拂在脸上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独孤月不记得自己已经多久没有不穿航天服站在室外了。 啊，这风吹得真舒服啊，我都好久没有吹过风了呢。 风突然越刮越大，独孤月险些站不住。 我去，怎么风突然变得这么大了呀？ 我们俩就好好的呀，愣着吹你一个人呢。 对呀对呀。 独孤月一回头就看到两张马脸对着他。 警告，航天服受损。警告，氧气浓度正在下降，氧气浓度降至78%，危险。警告，危险。 独孤月从废墟中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血液从头顶流下，模糊了他的双眼。 我刚才晕过去了吗？对，不过现在更糟糕的是航天服坏了。 独孤月努力尝试动了一下身体，却失败了。脖子以下的部位好像都没有知觉了。可怕的是，周围的碎石还在坍塌。 怎么办？ 哎，起床了！起床了！哎， 啊！这是 他们说现在要回地球了，快起来吧。 太好了，原来只是梦啊。我又梦到只有我一个人回不去了。 你本来就回不去啊。 什么意思？ 因为你没有身体，所以你哪儿也去不了。 独孤月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依然被压在废墟之下。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境。 氧气浓度降至49%，警告，警告。 独孤月勉强睁开眼睛一看，头盔上的裂缝竟然被贴上了。 我怎么又晕过去了？晕过去那会儿，我竟然还做了应急措施，但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？ 现在该怎么办？氧气流失的速度虽然变慢了，可航天服里的氧气还是快见底了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干脆别想了，就这么算了吧。 卡罗尔来到茶水间给自己续上咖啡，看到一旁詹姆斯的杯子空了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帮他冲了一杯。 我可不是为了表扬你才给你冲咖啡的。 卡罗尔端着两杯咖啡回到办公室，却看到詹姆斯蹲在地上忙活着，脚下是一张巨大的画纸。 这是什么啊？ 我不是说了吗，是时候画一幅大画了。 可这也太大了吧。 一名研究员匆匆走了过来，看到二人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， 可以跟我来一下吗？ 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会儿有点走不开。 不行，你们先走，一定要跟我过来。 詹姆斯和卡罗尔跟着研究员急匆匆来到屏幕前，却被眼前的画面吓了一跳。只见基地外一片狼藉，基站和机器人 A1 都倒在地上，压坏了一大片建筑。 啊，这是什么？ 刚刚视频信号一恢复，就出现了这幅画面。 詹姆斯在屏幕上快速扫了一眼，急忙问道： 独孤月呢？独孤月在哪？ 众人找遍了基地内的视频画面，也找不到独孤月的身影，众人不得不考虑最坏的结果。独孤月很可能被埋在了废墟下面。 那个，要暂时把视频信号切断吗？ 不用，继续播。 卡罗尔叹了口气，他们不久前还在争论是否要放弃独孤月，如今独孤月却遭遇了这样的事情，只可惜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 对了，我们还能联系上当初参与建设月球基地的专家吗？ 我现在就去查。 说不定这对人们来说是个好机会。 随着氧气渐渐流逝，独孤月也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沉重，自己的生命难道就要在这里结束吗？虽然不久前他给自己准备了遗书，但也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死去。正当独孤月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 喂，你在干嘛？喂，你在哪吗？喂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在那？哎，听到吗？你那里是不是塌了？ 独孤月努力睁大眼睛，眼前的人影却突然消失了。 是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啊。 独孤月想起了自己当时把耳麦交给内纳德的时候。 看来你最近很无聊啊，怎么想让我陪你语音聊天？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，我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说不定还能用这个联系一下，互相帮个忙什么的。 内纳德虽然嘴上说着不用，但其实还是常常戴着耳机，虽然大多时候他只是听着独孤月说话，很少会回答。 啊，房子几乎完全倒塌了。 我猜到了，你那现在具体什么情况？ 有个东西塌了，把我的宿舍也压塌了。我正好在旁边，被砸下来的房顶给压住了。唉，这种情况我应该没救了，对吧？唉，不过还好，我运气很好，临死之前还能跟人聊聊天。 喂，那是我现在。 喂，喂，喂。妈的。 地球总部，研究员翻遍了文件，终于找到了那份资料。 查到了，参与过建设月球基地的设计师还活着。 他在哪儿？ 现在已经派人去接他了，大概3个小时后就能到。 3个小时？等他来了还能帮上忙吗？ 正在独孤月又快睡过去时，耳机里终于再次传来了声音。 喂喂，终于有信号了，听得见吗？ 听得到。 你怎么样？ 现在还好。话说，你有办法把我从这里弄出去吗？你别说什么怕辐射不敢出来这种话，说点有用的。 你所在的单人宿舍和公共区域呢？ 又来了。 单人宿舍，那里？ 你来不了吧？ 三小时后，众人等待的人终于到了总部。 您终于来了，这位是参与过建设月球基地的设计师。 现在的情况是，独孤月被倒塌的单人宿舍给埋住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救他的办法吗？哪怕是拿出一些设计图纸之类的东西也行啊。 方法， 只要能把您想到的东西说出来，我们就很感谢了。 是啊，只要是您觉得可行的，您就尽管说。 当然有了，直接推开不就行了？ 啊？ 氧气快要耗尽，内纳德也失去了联络。独孤月在生命垂危之际，突然猛地起身，一把推开了压在身上的房梁。在总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设计师缓缓说道： 单人宿舍区域的建筑和公共区域的不同，基本采用的都是质量很轻的建筑材料，而且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，所以和在地球上造房子不一样。月球上的建筑不需要那些很重的承重结构，像单人宿舍这种建筑，虽然完好的状态下人是推不动的，但是在这种已经解体的情况下，是可以直接靠人力推动的。不过公共区域里的建筑就不一样了，它们不仅规模很大，而且还互相连接着，再加上里面还设置了增加重力的设备，所以如果塌的是那里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幸好事故是发生在单人宿舍这边的。 啊，是啊，那真是万幸呢。 死里逃生的独孤月开开心心地往地道口跑，准备告诉他在月球上唯一的朋友，应该算是朋友吧，准备告诉内纳德这个好消息，顺便控诉他在危急的时候不愿意离开地道来救他的行为，却在公共区域看到了另一片废墟。独孤月缓缓走进那片废墟，内纳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耳麦上还闪烁着保持通信的绿光。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